毓敏会客室，天文地理林超英。 在坊间众多的建议里面，我觉得东大屿的大规模人工岛方案看来是比较可取的。 原来华仔是先知，一早就已经用声音来支持这个东大屿填海，因为这个呢他认为是最好的选项。于是林郑月娥的施政报告的重点就是明日大屿，跟着他就说呢，他和华仔是英雄所见略同，但是真正的先知就是超英哥。在这个林郑月娥施政报告出笼之前，他和毓敏已经讲这个东大屿填海，他说这个是逆天而行。 但是今次我觉得提出来的那些东西都跟常理不合的，跟城市规划的概念不合的，跟我们普通人想住要住的地方要近就业的地方不合的。但是出来的方案，譬如哇2000多公顷的人工岛，第一你那些片头讲过，今次我们没有那么多人去住这个岛的。所以这个岛 东大屿山嘛，讲到真 的。这个岛起来做什么呢？ 毓敏会客室第二季第一集，天文地理林超英，今晚10点直播，记得收睇。 本节目的谈话内容可能涉及成人内容，未满18岁或阁下当地法律许可之法定年龄者，请由家长陪同收听。 俗语有话：女人心，海底针。我哋三个女人继续默默针。男人做事，我哋女人梗系唔多事啦。只讲性事情事，少少咸，多多趣。锁定 my radio。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我哋三个女人默默针。我系 Coy。 Hello， 我系嘉嘉。 Hello， 我系 K。Hello。 哇，今日我哋咧，好唔先识喎。唔系，呢啲系咪叫先识啊？我觉得好似好沉咁嘅。 唔系，好先识啊。 我就 呢啲识好先识嘅。 學生讀書風格。 喂，今日你哋香港，你哋香港發生咗啲大件事啊！搞到個人咧， 今日 草草地， 真係好意想不到咯。其實咁多年嚟都未試過嘅，就係呢個地鐵嘅大癱瘓事件。 嗱，三線癱瘓。 係啦，咁其實有啲甚至講到四線嘅，因為由將軍澳嗰度咧，將軍澳線 住將軍澳孤島嘅小朋友， 將軍澳線已經死咗啦，跟住咧再到呢個觀塘線、港島線。咁咧，同埋荃灣線啊，咁可以講咧，我就住喺荃灣啦。咁我其實今日咧，今朝我其實好早睇新聞。 你用咗幾個鐘出門口？ 我其實我又冇特別早喎，因為我冇諗過荃灣線 已經癱到咁， 瀨咗嘢啊嘛。我諗住係觀塘線啊嘛，朝頭早 經常性出事。 咁我諗住係啦，僥倖心態喎，應該冇事啩。咁點不知去到地鐵咧，已經動咗個牌出嚟，一班車40分鐘。 40分鐘 咁，然後我個閘咧已經係封咗閘入唔到，咁我就已經好哇，咁點搞啊？咁不如你直覺即刻諗有冇第啲車搭啦，咁、 啊啊、 就再去地面睇下嗰個的士站啦、巴士站啦。但係咧好恐怖嘅，佢每一條龍咧已經有過百人喺度排緊，咁我已經 好誇張。 其實我嗰陣時我已經咧轉咗等的士，但我的士前面都已經有超過100人，咁、 即係話你出咗閘嘅係 咪啊？唔係我冇入， 佢冇入到閘，我喺佢放棄入閘啊，直接 係啦，因為我見到閘又唔知幾時開嘛。 直接是停止入閘咯， 停止入閘，封咗，封咗。咁跟住我就等車啦。咁個的士咧又唔對路喎，等咗10多分鐘咧，前面已經有100多人係冇的士，冇的士。咁跟住諗諗下，都唔係好對路。我見到咦，好似地鐵喂有車嘅喎，咁佢應該正常嚟講封站都係間歇性嘅啫。咁又去搭翻地鐵，咁啊搭翻地鐵。咁但係點不知咧入到地鐵咧，從一個開站到等入去咧。 每段都要等， 嗯， 即你不是整個過程是順暢啊，每段都要等。 有冇覺得少少行完年宵的感覺？ 唔係啊，我都係直頭係走爛啊！因為你在地鐵，你冇難聽啲講，你又不會有水可能你會有嘅，但你又不會帶啲嘢食咁樣噶嘛。咁你朝頭早嗰度喺度等，又不知幾時，幾時搞掂喎呢單嘢。 我看到 Facebook 很多。啲圖片，我唔知係啲人 翻工衫， 我唔知係咪啲人 撕曬車嘛，又撕曬翻工2.0啊！你冇睇咩？翻工2.0，其實我覺得係嚴峻過山竹嘅，因為上次山竹係炒咗東鐵線，今日咧個情況係炒曬全部線。 但有冇話係點解有呢一個 信號故障啊嘛？ 哦，就係信號。 咁佢話要 manual， 即係扮人手，因為安全嘅問題。咁啊變咗咧，其實新聞紙今日咧好多佢寫十幾分鐘一班啊，其實不是啊，真實是30-40分鐘一班啊，好嚴峻啊，情況，即係逼到上車，其實你都塞咗喺個車度咯。 係啊， 係啊，咁你變咗其實你根本你都係齋等。 嗯，我好利啲，因為可能我朝頭早咧就唔使做嘢嘅咁樣，咁但係咧我跟住係啦，我晏晝睇翻新聞啦，咁其實佢大部分已經恢復到，咁因為我係將軍澳孤島嘅小朋友啦，咁樣，咁我就知道咧，因為觀塘線係成日都壞嘅，因為佢露天。 唔係啊，我有啲同事由將軍澳塞到翻對面海啊，都兩個幾鐘。 因為咧， 即 係 你當七點幾鐘 口， 佢都成挨近十點先。 三車連炒啊！ 哦， 因為將軍澳出市區就係靠一條隧道，咁嗰條隧道炒完之後咧，跟住就係冇車出嘅，除咗地鐵之外。 即係今日嗰個情況咧，點解即係大家鬧得咁起勁？除咗地鐵癱瘓之外咧，其實地面都癱 瘓得太多， 地面都 聽講咧，好似話啲巴士咧都係有問題噶嘛，就因為。因為啲人知道 都冇加開個班次，都係得咁多，咁你架車又會逼爆噶嘛？ 係啊，因為個個都已經係唔逼地鐵走去等巴士。 同埋第二樣嘢就係因為地鐵開咗新線，巴士就會自然減少路線。咁當然我哋依賴曬地鐵咧，咁地鐵冇咗之後咧，咁亦都係冇 嘅 其他 嘅情況。你會睇到其實香港人係 翻工3.0， 係啊，真係好敷衍。rely on 嗰個地鐵，即係你地鐵一冧咧，跟住啲人擁曬上地面，然後地面就一路塞。今日嚴峻到係咧，港島區連叮叮都塞。 叮，因為我覺得啲人開咗車啊，即係有啲人只有私家車，知道成個交通癱瘓咧，就自己揸自己車，咁就所以地面嘅道路就會更加塞，咁所以叮叮都。 所以其實今日嗰個情況咧，我覺得係仲嚴峻過山竹， 辛苦曬今日要翻工啲香港。 所以話係啲僱主咧，係咪唔會話意見多多㗎？今日 其實真係好 depends， 即係大公司我諗多數都、 即係佢唔話你點解唔提咗三個鐘出門口啊？ 係啦，即係會酌情處理嘅。雖然係 on record， 即係唔係話嚇去到咁誇張，喂克扣你工時啊，扣你啲假。咁我覺得 OK， 但係一啲即係。可能中小型的老闆的處理，你話彈性的咁即係等於好兩極啦，可以好好又可以好差啦，咁就唔知嘅，係啦。但係今日咧，的確咧，我都睇 Facebook 都有啲朋友係喺地鐵站，好似話暈咗。 會啊，因為地鐵站你而家咁嘅天氣，佢會開暖風咯，或者淨係開抽。 唔係啊，你如果室內咧，你有啲地鐵站好啲嘅，佢係即係半 outdoor 咁樣噶嘛。有啲 站 係啦，但有啲就係室內。 太子啊，銅鑼灣其實焗風啊，簡直係。 係啊， 我淨知今日有少少熱咯，翻到嚟。我覺得好似嗰個天氣有啲當然係落雨就一定㗎啦，但係 我覺得落完雨焗， 其實係 啦係啦，蒸咗地， 係啦， 幾日前咧就好涼浸浸㗎嘛，係 啊係啊，開始都翻風。 即係而家其實你覺得係秋涼，但係其實都係好濕濕立立咯。所以其實今日咧，即係加埋今日咁嘅氣氛咧，其實真係香港人真係都好鼓噪， 係啊， 真係好鼓噪。即係呢啲係從未發生過嘅事件啦。咁我相信都即係社會應該聽由今日到聽日都應該會有好多聲音。 開始鼓噪。 唔係咁，你喂你港鐵，你年年加價，咁你而家喂整一鑊咁結嘅，係咪先？同埋佢講 曾經係講過可加可減機制， 係啦，即 係發現呢一個係一個只係識升嘅升降機。 唔係啊，你講嗰啲資訊，你話停十幾分，即係你話12分鐘一班， 我都係可以接受嘅。但係你 講嘅十二分鐘，但實質上係冇啊嘛。 其實有報告都研究顯示，就係其實一年裏邊咧係。 而因為延誤而多過30分鐘咧，係真係每年都上升緊。係，當然我欣賞港鐵嘅，因為的確佢咁多年裏邊咧，佢起嘅站同埋起嘅線咧，佢係好非常之四通八達，佢用咗好多金錢去起呢個新站上面。咁但係有 方便 有待維修咯，真係，因為可能你咁大嘅運客量咧，有啲嘢係會日久失修。 佢好似睇翻埋一啲信號咧，即係都係近上一年先再更，上年先更新翻。咁其實就好多喺系統上都係相對係比較舊咯。 係啊，可能係因為佢有講過就係話哦，凌晨一點就先閂門， 必加不減機制。我哋有 心照啦，你 講話係啦。 咁但係可能就佢維修時間好短啊，因為佢真係差唔多係 24/7 咁樣去開嘅話咁樣，咁都辛苦曬地鐵嘅工作人員嘅，但係都希望地鐵有待改善咯。 係， 咁我哋都想翻工。 我哋今日咧就 我想有車搭。 我哋係時候要進入啦。嗯，我哋真係 講下今日嘅 話題。 頭先咧，我哋就話史無前例，今日地鐵嚇嘅發生咁樣嘅故障，但係大家有冇諗過史無前例一個女仔可以整容109次，而佢每一次自己都會集低記住，或者係將啲針筒拎嚟儲埋都唔定啊！拎嚟做一啲 decoration 喺屋企擺設都唔定，因為咧我哋大家應該都識一個blogger， 我覺得佢做得幾成功嘅陳麗敏 QQ， 咁佢已經係公開俾人知道我係整容緊啦，我係將啲針筒啊，哇！ 或者張思敏小姐咯，佢都自己整容係隆胸啦，咁只係公開咗。 係啦，咁但係咧。你整容他會覺得嚇、啊、每個女人都想靚嘅啦，呢個就一個佢哋嘅諗法啱嗎？我哋唔 judge 嘅，亦都係啱嘅。但係我哋而家一個強國嘅芭比女仔，咁佢咧就係、是、整容109次啦，靠變樣咧就變成呢個千萬富婆。而佢嘅一個講法就係話。女人冇享受過啊，生出嚟把撚咩？ 即係用普通話講嘅，佢哋係一個內地嘅女人， 女人沒享 受過，生出嚟幹嘛？ 其實咧，我想講呢個新聞咧，即係某報報完之後咧，都好多網民去留言啦，即係都主要喺個外觀上啦，109次，咁佢又言論就好誇張嘅，即係佢咧除咗講話我即係整109次，佢全身可以整嘅部位都整曬，唯一就係咧女性嘅 私處冇整， 係啦，就冇做一個叫做縮。陰道嘅， 又或者我唯一一笪天然嘅地方就係 處女膜冇修補處女膜， 即係我覺得佢咁樣講咧，其實呢個網紅咧唔係第一次嘅，即係睇翻佢以前過往啲微博啊、新聞啊，佢做過好多咧。吸引眼球嘅嘢 係 啦，好多咁當然啦，咁樣嘅首當其衝啦，109項手術，即係做到好似一個真人嘅芭比， 但佢真係好醜樣喎。其實有啲外國芭比佢真係好芭比， 佢唔老嘅啫，90後嚟嘅啫。 而呢一位咧，我又覺得佢 都唔係嘅， 佢唔似芭比，只不過佢似咧係一個歐洲女仔咁樣咯，因為佢有 我覺得典型嘅網紅樣咯，即係而家典型網紅樣係點樣？就係、是、exactly 佢而家呢個樣子。係 啦，咁佢咧自己就聲稱啦，自己隻眼咧就搞咗8次噶啦，個鼻啊9次，個胸都做咗8次啊！唉，我整容109次。 個胸點解要整8次？我都唔係好明。 慢慢地加大啲嘅 size， 一路即係唔好一次過崩 一定要明，你皮膚需要啲彈性，就慢慢咁樣令到佢。 同埋你可能頭兩年。用直袋啊，之後唔用直袋啦，又用自體脂肪啊，咁樣話真係好多款噶嘛， 都自體噶啦，我哋講過好多次啦。 係啊，係啊，係啊，都講過。 不如我哋真係諗下，究竟大家首先，我想問兩位啦，我哋當係一個討論咁樣先啦，唔一定要大家同一個意見嘅，大家係覺得我自己嘅諗法，即係大家同唔同意或者接唔接受整容？ 你問我個人啊嘛， 係你個人， 我就唔係好接受嘅，即係我覺得啲唔天然嘅嘢打落自己個皮膚入面啊，或者係開刀啊，呢啲都唔係好接受。 因為我咧就好傳統嘅，真係唔好意思，我咧就係身體髮膚受諸父母，我連嗰啲耳窿嗰啲咧，我細細個釘完咧，或者咁我都已經係唔會。搞呢啲嘢噶啦，即係我覺得唔即係紋身啊嗰啲，我自己都會覺得唔好，因為驚。 我使唔使遮住先？ 唔係喎，你紋身喎。 嗱呢個我就唔出， 我哋電話一不如。 即係釘耳窿同紋 身和整容，我想是在個程度上和心態上都 很大區別。如果我喜歡紋身那些，我可以用一些短暫紋身看看自己是否真的接受，因為我經常覺得 現在很多一年， 因為我很享受呢，很享受自己除了衣服的時候正正常常的皮膚，即好像一出世這樣的樣式 natural 啦，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突然之間，如果你變咗或者有其他嘢嘅話，當然啦，你係紋一啲好細，好似阿嘉嘉咁樣呢一啲咧字啊咁樣嗰啲意思性嗰啲就冇所謂。但係如果你講到咧係嗰啲 雕龍雕鳳嘅， 而家啲女仔唔雕龍雕鳳啦，你講嗰啲三十年前，即係佢 紋 嗰 啲咩嘅咧？其實 有啲紋公仔， 一啲公仔 好零碎，但係 喂嗰啲公仔咧， 即係咩有咩意思啊？ 嗰啲公仔咧，仲要係。我哋未見過嘅，唔係卡通人物嚟嘅，係嗰個紋身師傅咧幫你設計 嘅， 或者你手畫，然後叫啊師傅幫我改一改，然後搭上嚟啦。 有一個例子就係咧，即係即係你紋身，即係頭先你講啦，即係一啲有意義嘅字句，譬如紋仔女啊，即係或者啲特別嘅意思。其實我覺得冇乜嘢嘅，但係咧有啲女士咧，佢都會紋啲即係唔係龍啊鳳嗰啲喎，即係紋某些嘅動物上身咧。其實我覺得都唔係幾好 咁樣。我諗起意大利 blogger， 佢紋咗只獅子，然後佢生咗個 BB， 佢就將自己個 BB 叫做 Leo。 唔係啊，即係你呢啲嘢咧，鬼佬就冇咁忌諱噶嘛。你中國人喂你， 反而我未聽過喎。K 呢個係咩意思咧？即係點解唔可以紋啲動物上身？ 哦，因為有分㗎。嗱，手手腳腳咧就盡量唔好紋花花草草或者係樹或者係 咩原因咧？ 因為點解咧？因為咧手手腳腳係你前進嘅意思。咁如果你紋一啲花花草草咧，咁喺風水學上面嗰度啦。就話咧，其實係有助你前進咯，即係不論係可能係工作啊，或者 阻擋 你嘅前程啦。咁動物咧就唔好紋一啲太兇猛同埋有毒性嘅動物， 因為我識得咧有朋友係紋蝎子咯。咁佢紋喺背脊個女仔啦，咁即係當然佢紋嗰刻梗係唔覺得係啲乜嘢啦。咁我唔知道呢樣嘢咧喺玄學上會唔會係對嗰位咧， 即係其實係會 紋啲咩蜘蛛啊， 其實係 嗰類咧，係咯，應該我諗對個運程個損失 上面都係有影響，因為畢竟呢一種唔係一種温順嘅動物咯，係咁同埋好坦白講紋身咧，我覺得某程度上係改咗個運程嘅。呢個好現實，因為即我比較翻我自己每次紋身，我個運程都大大小小會有少少嘅改變咯。 係咯， 可能好咗定係唔好咗 咧？紋嗰啲經文 咯，呢個就好 depend。經文又係另一樣嘢啦， 另一樣 係啦。經文咧就係真係要睇一個師傅嗰個叫做咩啊？修行啊，修慧咯。 不過有啲我睇好恐怖嘅喎，喺紋嗰個器皿嗰度咧，又唔知點樣又作法啊，又咩咁樣？係咪有呢啲咁嘅嘢咧？ 通常就係紋符會咯，刺符嘅時候佢就可能會作法，可能作個油嘅特性，然之後就紋喺你身上咁樣咯。 不過講翻我哋嘅話題，其實我成日都講我哋今日嘅題目係講整容咧，即係其實我哋成日都講點解啲人。整容上癮，即好似啲人咧迷信咁啊，信咗個教咁，點解會覺得哇整容上癮呢樣嘢係一定係對我係好嘅？咁佢先不斷咁做噶嘛，啱唔啱？ 答你一個問題啊，我哋唔好用整容先，不如由細細個開始咧，我可以分享俾大家聽，好奇怪，到而家呢刻咧都戒唔甩鋪癮，但係其實已經係戒得甩嘅，只不過上鏡咧就冇乜所謂啦。嗱，細細個嗰陣時候。大家就會低 B 啊嘛，近視咪戴眼鏡嘅。去到之後咧，有呢個 contact lens 啦，咁你梗係戴啲透明嗰啲咩博士輪啊、Acuvue 啊嗰啲咁樣嘅 cons 啦，係咪？咁你覺得哇好舒服啊，唔使有副眼鏡成個咁嘅宅女啊，傻痴痴咁。好啦，到無啦啦咧又進化咗喺個透明 transparent 嘅 lens 上面咧，喺個中間嗰層咧加啲 brown colour 啦、blue colour 啦、bubble 啦咁樣喎。咁嘅話就變咗啲 color cons， 咁咧我細細個第一間開嘅鋪喺17歲嗰陣時就係賣 color cons， 而當時咧係冇嗰啲咩旺中啊，冇嗰啲咩格仔鋪賣呢個 color cons 嘅，就得我去入一啲韓國嘅 color cons 樽仔咁樣咧，一個月啊咁樣嚟去賣嘅啫，仲要嗰陣時我係問眼鏡鋪攞貨嘅，咁好啦。當你戴 contact lens 啦，阿 K 我知道你唔戴嘅， 唔係嘅，我戴嘅， 你會嘅， 你會嘅 ，color con 係咪啊？你知唔知咧？ 點解唔會啊 ？color con 咧都有分呢個弧度啊，大大細細，大家女仔男仔同你講男，唔好以為女仔嘅嘢啊，聽緊嘅男聽眾，大家不妨試一試。如果你一開始接觸呢個 contact lens， 因為它一定是有大眼仔真大效果、嗯、有一些呢重要是那個弧度呢直接去到14.4mm、 啊、你自己那個戴不到是會傷眼的、嗯、 其實是會刮眼 的不 行的、啊、那即你意思是如果它的眼太小其實它戴上去就不對、啊、 即好像很簡單的嘛，你有些 Carcon 它是 standard 是弧度是 8.5 的嘛， 是、啊、這個是 8.5 但我說它那個闊度是14、 啊、 正常是 直徑的、啊那個啊、 直徑的位置、嗯、本身呢正正常常是13、啊、那些已經 OK 嘛，現在不是的、嗯、出到14、啊、15、啊、然後好好 它覆蓋了你整個眼膜、嗯、 本身正正常常呢 死人眼 正正常常呢 整個眼都是紅色 不是你講的 cosplay 了又不同 又另一樣嘢 啦，即我會覺得當時我接觸呢個 contact lens 嗰時就普通啦，我哋香港即亞洲人眼珠又不是黑色就啡色啦，咁咪戴啲深啡色的 lens 啊、或者黑色咁樣咯，咁黑色嗰時你戴到哇好假，個個都知道你戴 con 咧咁樣，咁你戴啡色噶啦， 嗯， 咁戴啡色嗰時咧發生咩事呢，就是當你接觸了冇話多啊，大家試一下接觸一個禮拜啊，每日戴住啊，即係唔係講緊你24小時啦，只係你翻工啊、翻學戴下。其實你第二個禮拜咧，你已經係上咗癮㗎啦，戒 唔到㗎啦， 到我而家都係。 奉勸鏡頭前面嘅所有人，隱形眼鏡要洗得乾淨，如果唔係就好似我今日咁樣㗎啦。 唔係你問我，即係你中意戴嗰樣嘢嘅，咁你咪自己保持乾淨同埋盡量戴溫啲咯。 我哋今日唔好講嗰啲眼鏡有幾多種啦、嗯，我哋就話上癮呢個問題。嗯、首先你話阿 K 頭先講嗰個問題就話整容點解會上癮？冇、嗯、話整容啊，戴副 con 都會上癮， 化妝都會上癮， 化妝都會上癮啦。我哋以前成日聽到一啲台灣或者日本嘅靚女啊，同男朋友一齊嘛，瞓覺都要化住個妝。總之佢三年 落 個 妝， 跟住三年之後落翻妝咧、嗯，其實佢嘅唔落妝係。唔落就唔落，然後就每一日再冚， 再冚曬佢， 再冚咁樣樣。 咩咪上次報紙登曬出嚟 啦？係啊，係 人中傷啦，已經。 跟住咧，嗱呢樣嘢都係一個問題嘅。如果你化妝真係化咗上癮，但你又唔想落妝，唔想落妝唔係話懶，因為我自己嘅情況就係我懶啊，翻到好攰啦，四點幾鐘先翻到去喎凌晨，咁咪唉瞓三四個鐘，跟住又起身咪落咗妝再化過咯。我係會咁，但有啲人咧佢唔係嘅，佢係唔想。人人都會覺得 你講嗰樣嘢病態啦，已經唔想落妝，即係唔想落妝係因為我有化妝，化妝係令我靚啊嘛，個觀點係啊嘛，係咪？ 係啦，佢覺得落咗妝咧就唔係佢自己，因為佢已經係潛意識覺得戴咗副大眼仔嘅時候啊，我對眼就好大啦。或者、嗯啊我化了妝啊，呢、這個才是我的樣子、啊、嗯，落曬 remove 曬，唔係我的樣嚟嘅，即已經係自己接受 到。咁你咪即係講咗你個潛意識就係啲人的信念就係整咗容呢、這個就是我的 new life 係我嚟嘅。係 啦，但係衰就衰在點解會 OK？咪已經滿意咗啦嘛，係嘛？自己已經有一個滿足啦。 永遠不滿意嘅，係啦。嗰啲人 頭先而家阿 K 你又講啦，點解呢啲人咧會永遠不滿意？就是、因為呢個社會呢、這個世代嘅問題，日日都出啲新嘢、 嗯。 今日就話啊，喺入面咧就整個交叉，然後整個酒粒，跟住一時咧又話哇，而家使鬼用呢個直膠搞個鼻咩？唔使啦，喂！我而家幫你攞翻嚿直膠出嚟、 嗯， 用耳仔骨幫你整、自體融合，跟、住突然之間就話想隻眼大啲使咩啊？ 開眼角、開眼， 仲講雙眼皮，仲講個雙眼皮。 啱啱講到呢樣嘢咧，就真係一個好典型嘅，即係資本社會嘛。 係啊， 點樣用？ 冇錯， 你點樣不斷咁吸嗰啲人嘅錢？其實就係潛意識。頭先你講啊嘛，整容係上癮，其實。不斷有商家係洗緊你腦啊！ 冇錯， 即係呢個價值觀，我成日講得好簡單啫嘛。咁你一百年前咁冇整容咯，咁一百年前嘅價值觀係點啊？咩為之係靚啊？屌而家咁，而家都唔健康噶，瘦即係靚， 冇錯冇錯， 糖前肥即係靚， 冇錯冇錯， 即係一個乜嘢價值觀係個社會去賦予 嘅喎。你而家講呢一個咧，就真係非常之啱。即係其實我哋而家咧去睇人哋靚同唔靚，不如咁講啦。嗱、以我經驗啊，以我經驗啊，即係咧睇我節目嗰啲人咧，咪覺得我好 Q 樣衰嘅，冇問題嘅。但係咧啲鬼佬中意樣衰嘛，咁咪搣合曬邏輯啦。即係鬼佬睇 中國人嘅 香港人 係 啦，唔同嘅。即係你覺得我豬西啊、豬扒冇人要啊？ 咁又冇咁講， 你知道我 買， 你買，你知我哋有啲 page 嗰啲親家真係咁樣講噶嘛，我哋阿凡達嚟噶嘛，冇問題冇問題， 係啦。 咁但係咧， 喂， 我哋咁講啦，我哋唔會覺得杜鵑呢個中國 model 係靚噶嘛， 係啊係啊。 但是在鬼佬眼中， 唔係啊，花木蘭鬼佬都講得好靚㗎。 係啦， 因為佢哋覺得卡式嘅 Lucy Liu 嗰啲咪靚咯， 係咯，單眼啊， 單眼皮咪靚咯。 我哋覺得咩啊？ 外國很多嗰啲女星啊， 深淚嘅輪廓啊， 冇錯，好深邃啊哇！然後好深嘅雙眼皮啊， 藍色嘅瞳孔，唔係瞳孔嗰啲，紅膜啊咁樣。 係啦，咁然後咧就因為咁樣係靚啊嘛，啲商家咪又合曬你啲亞洲人邏輯。 唔係啊，你而家好似韓國嗱韓風啊興咗好多年啦，係咪？咁你而家咪有冇留？大家有冇留意嗰個 hair trend 咧？其實近呢幾年咧，不嬲都興漂染，而家咧漂染漂到咧七彩幻。 即是興奇，就係點解會有啲咁奇怪嘅顏色嘅？ 咁而家 係 興， 而家興，即係漸變啊嘛，一隻紫色，然後就 粉紅色、紫色 咁樣，係啦， 或者係頭彩紅， 或者 係 銀白色 咯，冇錯冇錯。但其實咧，當然啦，我哋又唔好講話傷唔傷頭髮，但係都係嗰句，因為又係呢個世代，係啦，將我哋咧渲染到話，我哋唔追求嘅話就 outdated 噶啦。呢、這個我哋唔追求有 outdate。 你啱啱講到呢樣嘢咧，我又想大開講咧。現實嘅社會咧，係近呢一幾年先興一個所謂嘅網紅經濟啦。而網紅咧，大家都標籤就係、是，哇！呢、這個整容怪佢勁整，咁啊即係佢係網紅啦。咁啊出咗嚟，哇！做一場直播，哇！揾成100万喎，係咪啊？咁成件事一個 package 出咗嚟，整容網紅。網紅經濟揾錢，全部捆綁埋曬一齊。咁、我成日都講啦，喂，你而家如果你喺一個咁嘅社會裏面，我唔講你先啦，你係成年人，咁、你啲仔女呢？喂，有如果而家啲僆小學生都喺度玩緊抖音嘅喎，呢度有冇人知咩叫抖音啊？ 我們一起上喵家， 即係唔知抖音嗰啲咧，唔該你喺 App Store 度搜下啦。即係香港人唔好淨係成日睇 YouTube 啊，嘅劇量都係優渥。 頭先我哋。不如講一講一個連貫的關係啊！ 好啊， 嗱，點解啲人會不停有咁多網紅呢？而好多網紅十個九個都整容噶啦，係嘛？出嚟唔好話你開唔開到，你打針一定有噶啦。好，咁就係因為有呢啲咁樣嘅 media， 又整埋曬嗰啲叫咩啊？直播一個叫十咩直播啊？十七啊 ？Seventeen 係 十七啊？嗬，嗱，十七又俾人禁過，而家又 OK 啦。跟住之後咧。有啲Snapchat 係咪啊？跟住有啲 Instagram 又直播，跟住 Facebook 都可以直播喎。嗱，到到嘅情況之下咧，就會 衍生到 我哋而家都直播， 係啦，播成唔係網紅㗎嘛？ 係啦，就會衍生到一個問題。 你未整容啊？你冇網紅？係 啦，我哋冇資格， 我哋唔會做 KOL 嘅。咁咧就變相就係佢哋覺得，哇，要上鏡嘅喎，真人示眾喎，冇得假噶咯喎，化妝啊，有陣時化妝都唔得噶啦，嗰下 化妝點化高？ 反而我又調翻轉少少喎，我反而覺得咧，即係聽咁耐 有咗呢啲， 我覺得嗱，講坦白講，女為悦己者容啦，其實我覺得適當嘅整容咧，我係可以接受嘅喎。但是點為之個適當？ 即係你先未係 啦，因為我覺得以而家嘅 case 啦，或者係頭先你咁講網紅經濟啦，其實佢哋真係我覺得係過分整容啫，即可能唔啱啊，所以就係咁加一啲嘢，或者可能話真係有 整到啲咩成精男咁樣。 係啦，咁 從來即係各位男聽眾咧，唔係真係唔係女仔先整，你知唔知咧？一個醫學美容嘅醫生同我講，一年嚟講啊，揾佢整容嘅男客人。反而是多啲，整咩咧？ 度咧， 整鼻， 哦，整鼻， 同埋雙眼皮， 藍啊， 係啊，因為啲人會覺得，哦，其實講真，你哋咪中意嗰啲韓風嘅，好多韓國仔啊都係單眼皮嘅啦，但係佢哋唔追求呢啲 嘅 喎， 即係正常嘅韓國人咧係全部都係單眼皮，因為 冇錯，佢哋 係 冇 雙眼皮 啊，日本人都係咁噶， 所以就一定 是，但係咧。如果一個男人細眼細細嘅話，妖又俾人哋嗌佢蒙豬眼， 唔 係 喎，好中意男仔單眼皮喎。 你唔覺得 有啲人會想去 單眼皮都有？ 單眼皮你唔好睇，周杰倫咪單眼皮。 但係你咪三色台嗰啲 artist 咧，啲男明星，我同你講，即係 宋仲基咪單眼皮， 全部都係，而家就唔用角噶啦，即係掉下線已經得噶啦，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咁已經係眯埋隻眼睇唔到條痕啦，即係唔同阿傅明軒嗰個年代啊嗰啲話， 嗰啲就一定要角噶啦， 嗰啲好深啦。如果你上鏡輪廓都咁深，做到角度深， 其實都係 嗰啲。但係你合埋隻眼，你會見到真係有條疤啊嘛。咁你一定用啲 eyeshadow 遮咗佢咯。咁但係其實男人咧，佢哋都會覺得你個鼻唔靚，或者點樣咧？ 又高提 就揾唔到錢啦，係咪啊？唔聚財啊！ 其實會唔會係有啲人咧有個錯覺，就係整容係可以提升個運程？ 喺個面上同埋，唔係我靚啲， 或者 有多啲工作機會 ，lucky 啲，揾多啲錢，因為咁諗 可以令到佢增加佢人際嘅魅力，從而佢會覺得呢樣嘢順啲咯。即係等於有啲人係會覺得靚仔靚女實會工作機會多啲啊，講句話都啱聽啲啊咁樣，咁所以佢會覺得呢樣嘢，或者要自信心咯。 係， 我覺得正常 啦， 緊要咯。 你哋會正常係咁樣諗啊， 正面係咁諗，係 啦，咁樣諗。但我想同你講，乜好多有錢婆好靚咩？肥騰騰上市公司集團主席嗰啲 CEO 總裁總監好靚咩？唔靚嘅喎，咁又會得到呢個機會，根本上就係而家嗰個趨勢變咗係咁。當然啦，我講緊呢一啲所謂嘅成功人士已經係。20多年前那些叫做什麼慢慢這樣浸出來啊、那些 都沒得比的，他們那些人成功之路就可能都即各有前因、博善人的、是不是、即是他現在喂可能個樣子是不行，但是呢其實有一些如果你講起年長呢都有些女人呢受了刺激呢，譬如說老公去巴爾拉、跟著受了刺激呢整個樣子再執過，成日有呢啲 case， 由面到底再底到面咧， 咁佢需要經濟可以 afford 到先至得㗎。係 啊 ，afford 到啊，但係佢呢樣嘢有少少就係為咗即一半啦、啊，為自己一半就報復啦，都有嘅。 即 係 大家 各式各樣 嘅。大家點樣？我幾佩服咧嗰陣時嗰韓國嗰女人教跳舞嗰、那個減肥減好多啊！ 鄭多燕， 鄭多燕， 我跟鄭多燕跳喎，健康舞 OK 喎， 非常之，我成日嗌我媽跳。 唔係，我覺得嗰個真係減到喎。 唔係你諗咩？唔係你講起鄭多燕呢啲冇咩特別，但係泰國嗰個同阿張家輝拍戲嗰個，明明係一個男。男人都可以，咁佢都會做埋所有面部手術。 哦，嗱，咁呢個又另一個 case 啦。因為以泰國嚟講咧，佢哋嘅經濟能力或者係先天條件係真係比較弱勢少少嘅，但係佢哋嘅人妖呢個嘅職業啦，或者係呢個 industry 啦，係真係對於佢哋嚟講係唯一生計咯。 帶動經濟㗎嘛， 係啦。 我意思係 咩全家都靠 我 出嚟。我 嘅意思指出真係話。一個你本身天生一個男人，就因為整容呢樣嘢咧，你其實真係可以。完全 completely 變成另一個人嘅，係真係得嘅。你睇翻啲相，話完全 得啦。你打食荷爾蒙啊， 食荷爾蒙咯，打荷爾蒙針咯。 即係講真，你話人妖都好啦，正常女人都好啦。即係翻我哋個 topic， 其實喂，佢可能唔係一次滿足嘅，係一路上咗癮無限整嘅。我哋而家想講呢個話題係無限整。 咁嗱，無限整我哋都要分嘅。咁整容咧都會有啲永久叫做 金白色嘅，或者係橙色嘅， 係啦。咁如果大家要打一啲咧，類似係 Restylane 啊或者 Botox 呢啲，我就冇打過啦，但我就識嗰啲名啦，我啲 可以吸收性啊，或者係隨時間會凋淡嘅。 係啦，咁呢一啲嘅話咧，你就要 keep 住打嘅。咁呢一啲嘅女仔咧，我會覺得。總有一日咧，佢哋會講一句説話啊，點解你要最後揀開刀嘅？因為我真係覺得一了百了算啦， 因為我 想到一個會幾個月要 keep 住嚟打咁樣。 係例如打 Restylane， 打好似係增高啦，打個鼻啊，打下巴啊，打嘴啊咁樣啦，係真係一。半年啦，三個月咧就會吸收曬，咁就回復翻以前嗰個樣，咁就覺得，不如我直接整一個假體上去啦，咁樣咯。但係所以我就覺得，其實整咧真係女為悦己者用嘅啫，或者整出嚟自己開心啲嘅啫。咁但係真係去唔去到適可而止嗰個適當嘅位就好 depends 啊，同埋真係要有個含有個量喺度咯。 同埋咧有樣嘢大家都要注意，即係我覺得拜託唔該啊。有啲人咧整容就係女為悦己者用，自己開心係咪啊？氹自己，有啲咧整完之後咧就走去出去收兵啦，擺啲相喺 Facebook 啦，係啦，又要自己當成係觀音娘娘咁樣啦。但係唔該你咧就唔好將自己啲黑歷史，我哋而家成日講啲黑歷史啊，唔好將啲黑歷史咧話俾人聽。Facebook 啊或者舊嘅 Instagram 就唔該你真係完整地去刪除，真唔好喺度一面同人講。 心態唔刪。删除，喂，我又唔认， 佢认得你又唔删除啊嘛， 总之我而家靓咗，系啦，你理得我点？总之有啲人嘅心态唔同啊嘛， 瘦咗啊，同埋箍眼啊，系咯，即系我哋。 我反而调翻转咧，即系睇咗头先嗰个新闻咧，我有样嘢咧都叫做几欣赏呢个女仔嘅，就系 at least 佢为自己而整咯。即係而家好多人整容就係因為我男朋友啊，我中意啊， 另一半啊， 係另一半啊咁樣。咁但係我覺得at least 我睇呢單新聞，呢個女仔整完之後咧，其實佢係開心嘅，即係。孤物論旁人是覺得哇整得好過分啊，好樣衰啊，唔靚啊，或者佢未整之前仲好啊。但我覺得一個人佢 做完呢件事佢開心，我覺得其實都幾欣賞。 其實你都講咗個重點出嚟嘅，即係其實而家呢個社會，我唔理啦，即係個價值觀，即係渲染到係點樣都好啦。你能夠做一樣嘢，就算係哪怕錯都，你企出嚟，喂，我就係咁噶啦。即係而家啲人嗰個生活嘅態度係咁。 我覺得有時係太著重對方，即或者係成個周邊嘅環境點樣講自己，而對自己做一啲有好多掣肘咯。 嗯，嗱，我同大家講一樣， 即講起整容唔認嗰單嘢。 我唔係好整，我天生嘅。 係啦，同埋有啲就係出嚟 箍牙， 喂，都係整啊，吹啊，即係呢個截然不同嘅態度嚟嘅。 嗱，係好直面咁樣去面對。 大家咧都聽過我哋嘅飯爺都係。成日都話佢整噶啦嘛， 唔係喎，有人複製咗佢咧翻版，同佢好似，喂好鬼似喎， 跟住咧佢嘅朋友咧就整咗楊冪咯， 係咪啊？ 係咪葉巴，唔係嗰個 葉巴，定係葉巴， 係啊，佢話佢自己整做呢個飯爺，跟住就帶佢個閨蜜整做呢個迪麗葉巴， 係啦係啦，我都睇咗呢啲 人㗎真 係。喂，但係咧，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就係其實嗱 ，artist 整容咧，點解冇一個人企出嚟話？你是整容的，是因為這班 artist 呢，之前我自己都是啊，都叫做在這個娛樂圈小小個打滾，我都很明白那些東西啊，那呢其實呢是因為這班 artist 呢，即是說我們大粒一點啦，中國那幾個啦，是每一年都會泵錢給某一班幫他整容的人，是永世都要泵的，泵到人家死為止， 即是當暗口費， 是啦，你沒有你自己幻想到的，為什麼你除非只鬼幫你整咩？唔係噶嘛，你真係人醫生去幫你整噶嘛？咁點解冇一個醫生出嚟去和應一啲雜誌社？喂，我有佢整之前嘅， 其實都唔係啊，我簽曬保密協議咯，我可以幫你整，咁但係你唔可以講出嚟，否則嘅話你就要等於違約要賠幾錢。 走出嚟都唔一定要用自己真心噶嘛，你可以借刀殺人啊嘛，但係都冇呢啲，就因為呢班 artist 咧其實都會崩錢嘅，同埋我會覺得飯爺就有樣嘢唔係咁啱啦，講真。佢有冇整啊？大家我唔評論，因為點解唔評論得佢呢，係因為佢聲稱自己冇整不得止，走去一啲大醫院嗰度咧就做咗一個檢查，然後就話啦，最後個檢查報告出嚟就話佢冇任何開刀，冇任何嘅僭建，冇任何嘅咩啦咁樣。咁所以之後嘅日子，所有如果啲雜誌社咧提起范嘟嘟。 就即刻可以用、 這個，你即刻要賠50万俾佢噶啦， 法律責任 簡單。所以我咧就冇話佢整定唔整，總之就係大家自己諗。不過我只不過就係話，有啲嘢你係隱瞞唔到噶嘛。係啦，你要隱瞞嘅話，你要自己付出另一啲嘅啊嘅一啲套餐俾人哋，一啲美食去供俾一啲人，人哋先至。 其實可能佢哋已經付出緊。 係啦，同埋呢啲咧係無間斷嘅。或者有一人唔知邊個離開咗呢個世界啦，咁樣。咁先至會有人真係走出嚟去講咯。咁但係我自己會諗嘅就係、整容，我成日都喺個 Facebook 講，亦都講咗好多次嘅。大家有冇發現整容咧？你係靚咗自己啦。但係如果你本身係醜，你成日聽到啲 artist， 因為我哋大家唔係啲咩出名嘅人啦。咁我哋用啲出名嘅人嚟講啊，啲 artist 咧成日都生咗小朋友，有啲 artist 咧好公開噶，唔緊要噶。呢個就我 BB， 我同佢出嚟公開活動冇問題噶。有啲咧就係收埋，哇，好似幾百萬未開頭咁樣，將嗰嚿嘢就係收埋，唔俾人睇。 咩原因？係咪真係保護細蚊仔先？ 我覺得係咪真係保護咧？咁有啲人都係冇，即係費事俾你見到個樣啦，然後又會話。哇！阿爸阿媽好靚嘅個基因，即好似賈乃亮同埋阿李小璐，李小璐係咪啊？佢哋已經係一個嗱，咁呢啲唔使講啦。啊，個女方就一定係整嘅啦，個男方就本身係天生，但係混出嚟即係兩個基因， 即 係 個樣唔係 都 唔好話唔靚先啦，即係 未符合理想中嘅。 如果你問我咧，邊個 artist 嘅小朋友係好靚，而嗰個 artist 係冇整過容咧？雍紅個女。雍紅是很漂亮的， 咁佢本身 佢本身都好靚， 但係佢係唔係整容嗰種靚喎？係咪啊？雍紅 嗰個年代嗰個選到都係 沈月咯，沈月即係邱靖 邱淑 邱淑貞邱淑貞係啦，呢一啲咧你會見到哇，真係遺傳咗好靚啊咁樣，但係咧嗱，大陸亦都有個女星啦，阿楊冪啊嚇。佢個女係成日俾人哋話佢個樣啊，話小糯米就即係唔得啦，係咪？咁當然大家又係明白點解啦，因為兩公婆都係從事同一個玩法噶嘛，咁所以就會變相係咁。所以我覺得你有陣時你整咗你自己開心，其實 你是會給下一代，因為我自己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其實是牽涉到下一代。大家想想，如果你整了容之後，你生了個小朋友，好了，他們長大了，或者基因和 DNA 是改變不到的嘛，各位是不是、好了，人家就會過來 探你們、或者怎樣跟你們做朋友，但是你會見到哇，為什麼個仔女不靚的都遺傳不到阿爸媽那麼靚的優良傳統， 未發育啫， 我小朋友未發育啫，佢大咗就會 唔同嘅。我覺得一個打擊係好大，因為你活喺一個 high expectation 之下。 係啊，阿爸媽都係靚仔靚女，生出嚟嘅就係靚。 你大家入娛樂圈，喂，阿爸阿媽影后喎，喂，你咩料啊？即係其實好容易嘅，即係叫啲叫咩星二代啊，其實都幾難。 我會有一樣嘢就肯定係冇整容噶啦，但而生出嚟都係靚嘅咧。我講啦，嗱，謝賢同埋迪波拉，佢哋嘅仔女都係靚啊，都唔係誒，即係唔你唔會見到話檸檬十二度風味細細個整容噶嘛，細細個就係咁嘅樣噶啦嘛已經。咁呢一啲嘅話，你會見到真係遺傳得到。但你話現今社會啦， 唔係㗎，佢個妹都成日俾人噴噶話做 model 都即係又唔夠靚啊。 佢係唔夠靚，但係 佢好有氣質。 係啦， 係啦，其實 OK 嘅， 即係佢嗰種靚唔係話嗰啲。超大眼、超級深嘅雙眼，即 係美人，係啦，係啦，咪就係、是、個典型嘅價值觀嘅問題。 冇錯，佢唔係嗰類、 大眾嘅眼光。 但係大陸咧唔係噶，大陸咧你見到咧微博嗰啲全部咧都係大大隻眼啦，然後 網紅樣 嘅雙眼皮啦，好瘦嘅。 你講呢樣嘢咧，我覺得其實係國內嗰個文化同香港嘅文化都係有啲差異，即係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覺得咧？其實國內啲人咧，佢哋好機會主義者，即係佢哋整容咧一個目的嘅啫。我就為咗多啲機會，我要紅咯，我要揾錢，或者女嘅我要俾人包咯。 對啊，佢哋個目的， 即係佢哋個目的，的確係好明確。 你想美想收割，但係你 出嚟幹嘛？ 你想美想女人不想 收，想出嚟幹嘛？ 即係你喺香港咧係好難，嗰個氣氛唔係咁嘅。啲女嘅咧，就算整容都唔會周街貼街招咁樣講。 我覺得呢樣嘢，即係我又冇兩位諗到咁 長遠 喎、真係。但反而我比較現唔係現實，即係我反而覺得係我當你整完之後你美若天仙，但係外在緊要定內在緊要咧？即係我覺得有時係好靚啊，你望可以望到哇目不下級啊，叫做目不直唔知啊嘛。咁但係原來你空無半點物嘅，我同你講一個鐘頭嘢或者講半句，我就已經覺得咦？啱聽 我 喎，咁樣我就覺得 講過109次嗰個網紅咧，佢就做咗單嘢令人哋犯眾憎嘅，係乜嘢咧？就係佢喺一個直播裏邊同另一位網紅咧，就將國內有一個學者一本書咧，就當眾咧就撕爛咗話：，喂、讀乜鬼書啊？我哋唔使讀書嘅，唔讀書我哋都一樣可以網紅，我一樣可以揾錢，一樣都係揸靚錢。即係咁咧，係灌輸一個好即係好唔好嘅思想。 嗱，啱先嘉嘉講個問題，我又要回應一下啦。點究竟外在定內在重要？其實咧真係好簡單，我只能夠講，如果一個人咧。我記得成日我以前寫書嗰陣時咧，寫文章我成日講噶，女人要有知識，唔係 sorry， 有 知識，亦都要有知識咁樣啦。如果你係咁樣嘅話，你係咁嘅話，你係有機會嘅。如果你一個女人係有知識，但係咧冇學識嘅話咧，蠢夾頓咧。咁呢啲你靚咧，人哋都會覺得你係花樽拎嚟擺嘅啫， 或者冇修養咯。 係啦，我堅信嘅就係、 係啦，但係咧有啲人咧，頭先阿嘉嘉講你唔靚，但係你好有內在。呢班人其實咧，好多人咧真係揾你做嘢，點解啊？唔使驚你突然之間話你好出眾啊，俾第二間公司啊走去立啊咁樣，你咧就好簡單，可以好低調，真係可以幫呢間公司做事。你唔會因為靠個樣子出去啊花枝招展，陣間啲保險啊、啲地產，一陣又話簽床單啊、簽鎖匙單啊， 就好 depends 啦，呢個就好個人嘅做 法啦。咁嘅話，我使乜請個靚女翻嚟？同埋咧，大家諗下，即係大家用個腦諗下，好多啲大公司咧，咪老婆都會揸下旗噶嘛。請啲秘書咧，一定要豬甲頓咯，即係唔可以請靚女咯，就係驚哇大佬，我請個靚嘅翻嚟，當你 OK， 你靚得嚟，亦都有學識，都麻煩啦。哇！陣間我老公都俾你咁樣無啦啦喺個寫字寫 office 嗰個台底啊，有啲唔知咩不道德交易啊，陣間喺個車啊，突然間會震 女人咧，我哋 陣間嗰個咁嘅警鐘都響。 我哋下一集咧可以開個 topic 講咧，即係大婆其實。即係有一個乜嘢嘅小三對大婆嘅殺傷力係最強，即係你啱啱講到嗰啲咧，又靚 又叻，仲要懂得耍心計嘅咧，嗱，即係呢啲就真係小心啊！仲要咧，原來在公司幫到你老公，你咧，咁你嘅位置係乜嘢咧？嗱，即係我成日都講咧，好多女人咧好天真，即係喂我拍拖結婚，喂結咗婚以為進入咗直路，已經過咗呢個終點，唔好意思啊！我想說呢，結婚是剛剛一個起點而已， 沒錯，所以我覺得有時女仔你可以依靠一個人，但你不可以依賴一個人， 是啊，同埋你 即係你必須要維持你自己喺呢個市場上面嘅競爭能力。呢個係除咗維持你喺市場上競爭能力，但係 touch wood 就係、是、你身邊嗰個發生咩事都好，你要因為我真係好啱啊，就係、是、麵包我有，你俾愛情我得啦咁樣咯。 即 係 咧，冇 好有底氣噶嘛，做女人都可以。 女人咧唔好成日咧，即係好似好似唔知啊。范重蝶名咁樣啦嚇，范重蝶佢咧成日都會講 范東， 我什麼 因為我 就係紅， 我就係紅，幾有，同埋咧你哋啲人咧唔好成日講得埋曬啲咩高富帥嗰啲，好多戇鳩，即係我會覺得哇大佬，你高富帥咁你咪要白咩啊？ 白富美 啊，咁你先至配噶嘛？咁如果唔係你屋企你美，但係咧你美得嚟，你啲錢就拎曬去整容或者你去就係、是、你拎曬去整容，你已經冇錢剩啦。咁嘅話，你點樣可以變富？你都同人哋捉門拍唔到捉門，木門拍唔到木門啦。咁你亦都係得不償失嘅啫。 所以我堅信就係整容其實樣貌係可以整咯，但係你修養你的氣質 是整容修養啊，係啦，氣質啊， 即係我都有 作為 一個女仔， 啊 的確嘅，我覺得樣係即刻 當然啦，我唔識你嘅話，梗係 啦， 係 啦， 咁樣我唔識你喎。 咁、但係當我同你相處過後，原來你講冇講嘢係冇墨水嘅，我唔會再想，我覺得呢個人乏味咯。 同埋咧，有時候我喺條街度咧，我見到有時啲即係兩個女仔啦，一齊行街，其中一個咧係真係美若天仙。咁唔知佢，我唔理佢有冇整啦。但係佢個好朋友或者隔離嗰個咁嘅女伴啦， 失色閨蜜 係啦， 失色 係啦，或者係唔化妝嘅，完全大家著衫嘅 style 完全唔同。但係佢哋做到朋友，咪就係、是、喂唔通一定係要靚女就要同靚女做朋友咩？唔係噶嘛，即係每個人都係一個獨立嘅個體，所以 我身邊啲朋友都好靚女嘅， 係啊， 我失色啫嘛。 咁你冇咁講， 我哋諗我諗下集我哋個主題可以講下咧，即係大婆原配最。驚啊！最怕係啲咩小三？嗱，呢個節目唔係鼓吹人哋做一個有競爭能力嘅小三， 係鼓吹人要做一個有競爭能力嘅大模， 冇錯， 一個有競爭能力嘅正室， 或者嗰啲準備要結婚嘅女士咧，即係不妨都可以， 我都討教一下啦。咁如果係咁嘅話，我都 冇錯啦。頭先你都講咗啲噶啦嚇，即係邊啲不能做秘書啊？ 係啊，係啊，係啊， 係冇啊咁我覺得作為女士，幾者容整容化妝或者之前戴 color con 係真係可以嘅，因為畢竟呢個時代變緊，或者係你整啲， 我身邊有啲識嘅人咧，大佬我真係大佬睇翻你三四年前嘅相， 你化妝會精神咗。 睇翻你三四年前嘅相，明明就係唔係嗰個樣啦，唔該，你仲要覺得自己喂喺邊度喂喺邊度割嘅啫個皮，嚇我冇整 喎。唔係我嗰時 baby fat 啫嘛，而家大咗冇 baby fat 咪一塊面尖咗咯， 水腫啊， 係一條水腫啊，以前咧， 而家浮咗上嚟啦，浮咗上面啊， 浮屍。系啊，咁但系我觉得呢样嘢就适可而止咯，即系喺我观念就系、是，其实的确可以嘅，因为你时代变咗，已经好多嘢唔使动刀啊，或者系其他咁，同纹身一样咯，都系适可而止咯，唔好千祈唔好上瘾。 最后一句咧就系、是，想唔上瘾都唔紧要，其实大家十年之后回望翻，就会觉得自己系浪能够。今集到呢度，下集再见啦，拜拜。 要做有竞争能力嘅人，系啦。